啦，咁今晚咧喺手下留情当中咧，非常之荣幸咧，请到呢位。啲提名啊、攞獎啊，都已經 N 咁多次嘅美術指導文念中先生 Manson， 我哋慣咗叫佢做 Manson。 點解嘅咯？唔記得咗幾時開始叫 Manson？Manson 唔知道，我哋個個都係叫 Manson 嘅，或者文生咯嚇。係啦，咁啊頭先咧就講到啊 Manson 咧就即係輾轉間就去咗電視台做啲 唔係電影喺 Star TV 嗰度、 哦、 做啲 CG 嘅嘢啦，咁跟住咧就輾轉間啊舒淇老師咧就。 俾佢 醒起你啦，系啦，咁跟住點啊？ 咁跟住咪去咗因為佢嗰陣時就同有個電影公司就一齊合作開一間發行公司咁，咁就本來都諗住有啲製作嘅，咁我都即係好新鮮啦，對於呢個行，即係但係因為佢其實主要都係做一啲發行嘅工作，咁當時所謂發行工作係一啲文書工作同埋譬如要。預備好多啲劇照啊，或者啲預告啊，咁其實同我諗住心目中諗緊製作嗰樣嘢係有啲距離嘅，同、埋文書嘅工作始終都唔係我 的。但你話噶嘛，唔緊要啦，擔台台都做噶嘛。 佢就係唔係擔台台咧，擔即係文字嘅擔台台又唔係我的長項。咁我其實做得唔係幾好嘅都，咁就但後嚟亦都因為一啲原因咧，嗰個公司就關即係關咗門。咁就舒淇老師就當時就介紹咗我俾歐丁平。咁歐丁平係好出名嘅美術指導啦。咁都同埋我心諗，即係做翻美術，可能都係都去試下啦。同埋真係電影製作，咁就接觸咗。咁我覺得第一步幫Tony 啦，歐丁平咧就係、是。神經刀如飛天貓，就係、是、做古裝片嚟嘅。其實好大卡士嘅。當時嚟講係張曼玉、張學友、 吳 家輝、張敏、林志穎咁、葉允兒，即係好大嘅製作嚟嘅。不過係台灣導演啦，即係咁係一套古裝片嚟。咁對於我嚟講係好新鮮之餘咧，其實係我完全冇把握嘅，因為我其實最多都係中意畫下嘢啫，即係突然間係要做古裝衫咧，咁係 你冇掂過嘅喎， 冇掂過㗎， 你就係咁整高卡車啫嘛， 即係一路咁同埋以前入行咧，啲即係佢哋係唔會即係唔係好似即係喺學校學嘢咁話俾人嗱，你要點點點，即係其實你係好靠自己要好主動喺現場嘅觀察啊咁，咁同埋即係要盡量做多啲咯，即係唔好怕蝕底啊咁。咁我最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有一件衫咧，就因為佢阿歐老師就知道我讀過 art 啦，咁佢有一件衫咧，就想好多手工喺上面做嘅，即係要去諗咗一樣嘢，就去喺件衫上面做好多 collage 啊，即係用嗰啲唔同質料嘅布啊。因為嗰個古裝咧係一啲搞笑古裝片咧，即係佢變咗可以天馬行空， 即係可以玩下嘢啊。 就唔係咁嗰啲好似史詩式，即係要考究嗰啲正劇咁樣。咁佢有一件衫就想，即係我哋而家講叫玩嘢啲，就係即係有啲好多 art 手工。咁我就記得要翻屋企咧，係揸住啲針咧，同埋好多啲布啊，咁啊喺度連足三日三夜。咁好大嗰件衫，即係鋪咗喺屋企個廳度咧，基本上行唔到嘅，即係食飯都要。即系冇得行张台出嚟食饭，咁即系咁我阿妈仲要帮手添，即系连足三日三夜唔瞓嗰啲嚟嘅。咁好开心攞到去现场啦，咁阿导演话啊 OK 啦，咁跟住阿 Tony 即系阿欧老师又哦好啊，做得几好，咁跟住佢两个就行开去啦，即系导演同欧生即系 OK 行开，跟住个副导演就走埋。做多件啦，唔该，我哋一个替身，一个系文替，一个武替，做多两件， 系 差唔多得噶啦。咁即系虽然佢话差唔多得，其实你都系 当时 我心谂，哇，且即系唔知又要再连多几多日咁啊。咁跟住嗰部戏之后咧，就咁阿 Tony 就觉得啊呢、這个细路都几挨得，咁跟住佢自己就冇再做美术指导，就继续佢自己开戏啦，做导演啦，咁都。有揾我一路幫手嘅，咁跟住就幫咗佢兩部戲啦。咁然之後佢有一部戲，佢自己做導演咧，就揾咗張叔平，就做美術。咁但係因為阿叔好忙啊嗰陣時，咁嗰部戲咧其實佢本來係推嘅，但係就因為佢同歐丁平好熟嘅，即係佢哋係好好朋友啊。咁就即係。 就又推唔甩咁啦。咁於是乎，以前我哋拍戲咧，人手好少嘅，即係每個部門人手好少。 而家都好少嘅， 依家點都多過以前。即係我美術部就係得一個人啫喎。嚇，係啊。咁總之又要負責報警，又要負責服裝，咁然之後。阿叔因为好忙咧，其实佢都好少嚟现场嘅。咁佢后屘同佢讲翻，佢都唔系好记得做过一部咁嘅戏。咁总之又系佢又觉得啊，呢个细路都几挨得，又即系都叫有啲责任感咁。咁所以跟住咧，佢就开徐克嘅金玉满堂。 哦， 就继续嗌我帮手啦。咁即系嗰阵时咧，就由帮欧鼎平 就变咗帮张叔平啦。 系啦，就因为佢转咗做导演咧，就唔系一步接一步啦。咁跟住即系下一部戏之间，咁佢都要即系当安抚下我，咁就介绍咗我帮我叔手。 哦， 咁帮我叔手就第一部其实系徐克嘅《金玉满堂》。 系， 咁因为你系部贺岁片嚟嘅，系都系好辛苦嘅，因为。贺岁片 超赶啦， 赶到裙拉裤甩啦。咁我记得有个金满堂嗰个主景系一间酒楼啦，叫满汉楼。 系， 即系佢系由冇到有，系要搭晒出嚟咧。系嗰阵时喺邵氏片厂嗰啲片厂就 搭个景出嚟， 搭个景出嚟，由冇到有，由画图开始计系三个礼拜嘅。 系。 咁但係我嗰陣時係又係一樣喎，即係譬如服裝我係未做過嘅，都要揸住啲針線係咁做。 係 搭景都係，我都未搭過景，我係讀 graphics 咁樣，我影相㗎嘛。 都係整高卡車嘛， 我點樣識畫施工圖啫？咁但係即係你人哋叫以前咧係即係老細叫你做咧，你冇得唔做㗎喎、啊，即係你總之你自己諗掂去。即係你講完你就哦，咁你就要去死掂去，咁要留夜問啲讀研 T 嗰啲圖嗰啲同學咧借啲圖嚟睇下，喂點畫噶？施工圖點畫噶？即係咁喺度一路學一路畫， 三季咯，仲要 係啊！咁然之後又做到嘅喎，即係結果又可以搭咗個酒樓出嚟嚇，咁先即係。即係先開始比較明白啲，究竟即係電影美術指導係做乜嘢？ 點知原來係即係嗰啲木工啊！ 係啊，當時仲要因為金滿堂咧，金滿堂其實講食噶嘛，咁仲有多一項係即係依家你睇個戲佢嘅。credits 嗰度係有寫唔知咩食物設計咁樣、美食設計咁樣，即係要砌靚嗰啲嘢食咁、即係又係唔識嘅， 即係又係你做啦。 我同阿叔一齊整嘅，即係梗係跟住佢啦。咁因為阿叔就比較有興趣啲係整靚嗰啲嘢食咯。咁於是乎就日日我喺度又要整景，又要整埋衫，我又要同一齊整下啲嘢食。即係其實係好玩嘅，但係真係好辛苦嘅。 係。 咁咧嗰陣時咧就即係好似样嘢都好得心应手咁啊！即系 你觉得系得心应手嘅，但系因为你唔识噶， 但系系因为做每一样嘢都好似好啱啊，叔心水咁，即系样嘢都得嘅，都佢都好高兴嘅。咁但系咧，即系一去到拍完《金玉满堂》之后，一转去即系跟住佢就话啊嗱，我下一套戏咧就系、是。王家卫嘅《堕天使》咁，即系有冇兴趣咁？梗系有啦，因为 你讲《阿飞正传》，你仲呆咗噶嘛？ 系啊，睇《阿飞正传》好，即系好仰慕呢位导演咁啦吓。咁同埋我记得咧，我啱啱帮欧老师嘅时候咧，因为啱啱入行新人嗰个人工唔系好高啦，咁 系 咁，但系因为同埋系助手，咁我开《金玉满堂》咧，佢嗌我帮手嘅时候咧，佢系俾我做美術指導嘅喎，即係佢係總監啦，即係 你係即係個 title 已經係美術指導啦， 即係已經係對於新人嚟講係，哇！你做兩三部戲就已經 仲要徐克喎， 係啊，同埋人工係加三倍嘅， 係 咁嗰陣時即刻即係好開心，咁但係做完嗰部咧，咁跟住去翻王家衞嗰邊咧，就因為係即刻變翻一部細嘅戲啦，咁然之後就亦都冇咁多崗位啦，即係我係變翻助手啦，然之後人工又即刻少翻，又去翻以前嗰個位，但我唔介意，因為我係即係好 想參與嚇王導演嘅嘢嚇， 係啦，咁點知一做咧就開始咗就。就點知個嗰、那個成個成個過即係成個氣氛啊，就成個 成個感覺完全唔同曬嘅。 哦， 因為以前咧，即係譬如之前幫 Tony Au 做嗰啲戲，同埋做徐克嗰啲戲，唔知點解真係頭先講話 得心應手， 得心應手阿叔好容易就 OK 咁。但係做王家衞啲戲咧，乜嘢都唔 OK。 哎呀，係因為導演啊，因為阿叔嘅心態會有啲唔同咧。 我唔知咧，係咯，再加可能加上我啲運氣啊。總之乜嘢都唔 OK， 日日都俾人鬧嘅。 哎呀， 咁即係。不過即係有好多嘢的而且確係以前可能冇咁留意一啲細節嘅嘢啦，咁同埋即係我可能又比較大意啊，咁但係因為同一時間要負責好多嘢啊，咁所以即係做得好唔順，同埋個工作時間好長，我覺得有好長一段時間咧，其實好似。每晚翻屋企都去做贼咁啊，因为由朝做到晚啦，然之后仲要有时预备埋听日啲嘢，可能成两三点或者三四点先翻屋企，咁你屋企人瞓晒噶啦嘛，其实你系由开门入屋嗰刻咧，已经好似做贼咁啊，即系你攞条锁匙咧，好细声， 惊嘈醒人， 好细声开门，一你唔好闩门，要系即系要冇声嘅，即系唔好嘈到人，然之后咧轻轻摆低抽锁匙。轻轻开着个冲凉房门灯即系好细声冲凉，好细声冲凉，好安静咁瞓翻喺张床啊！即系 好早又出门口啦， 系啦，总之唔好嘈醒人。然之后一早又要起身出去，即系每日都要做贼咁啦。即系嗰个过程系好漫长同埋好辛苦。 但系最即系做完呢个堕落天使出嚟，出嚟嗰个成果，你满唔满意先？ 经 过多番俾人闹之后， 其实是大开眼界的，因为未试过咁做嘢嘅，因为咧就系、是、开头即系未试过系唔知道下一刻会要做乜嘢，但系你要准备得很好啦。 嗯， 即系当时所谓嘅冇剧本啊，即系我哋话拍戏咧收啲劇本，係收到張劇本係熱嘅、 啊， 就係嗰陣時間體會到點解熱，因為啱啱影印完喺個影印機度過出嚟，所以即係你收到個劇本仲係暖嘅，咁所以你係收到個劇本先知道嗰日拍咩，咁你但係你要即刻準備，即係即刻要準備好咯，即係譬如突然間有一日收到個劇本係話啊，今晚要拍個屋。个屋咧要讲个主角喺度住咗譬如两年，咁中间要有三个变化嘅，可能啲墙纸要唔同啊，即系可能啲层次要唔同啊，即系要换啲灯啊，换啲窗帘啊，咁你突然间要有啲咁嘅指令，你可能所以啲即系训练到你个事前功夫要准备得好够咯。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就系一开头就会我哋会好急咁去问啊。下个礼拜要拍噶咯，有冇咩要准备咩？冇人答到你嘅，整下就，听日要拍噶， 咁得意噶，原来 有冇人？冇人答到你，阵间要拍咯，即系好去到好长一段时间都系，即系可能七点钟通过，五点钟先话俾你要准备啲咩，咁、 哦、 但系就训练到你，即系有。好强嘅识辨应能力同埋即系准备功夫咯。 喂，我问一问先啦，这个系因为嗰一家嘅玩法系咁啊，定系其实咧即系嗰个年代香港好多电影都系咁搞 的？我唔知道，因为我就由《堕落天使》开始咧就即系喺嗰家人嗰度做咗六年啊。 哦， 六年有三部戏啦，拍咗。 咦？ 咁所以你話出面係咪咁啊？我唔係好知啊，其實，因為我就好即係變咗，同埋我唔係好識得其他嗰啲同業嗰啲人， 嗯， 即係嗰陣時又冇社交平台啦，冇 Facebook 啦，冇即係你得 call 機啊嘛，即係手提電話都啱啱開始流行，咁所以我冇乜同人聯繫嘅，咁而喺個美術部門嗰度又得我一個人嘅啫，即係 阿叔之下， 係啦，就得我一個，咁乜都係好似自己每日自己同自己講嘢咁啊。 哦， 咁所以我唔係好知出面發生咩事。 哇！咁哇，原來係咁嘅。係 啊。 嗰六年時間就係咁樣啦，就拍咗《墮落天使》，仲有邊三套？ 春光乍泄同埋《花樣年華》啦。 係。咁啊，就係喂，但係能夠即係經歷呢啲嚇，而家都攞出嚟都仲係哼哼聲經典嘅戲，都係一件事嚟嘅。 咁係真係學咗好多嘢嘅，但係即係有啲人問我話啊，嗰啲時間係咪過得好快？我唔係啊，係好難過，一啲都唔快。即係經過嘅時間係好漫長嘅，但係即係過完之後你睇翻係真係學咗好多嘢咯。 嗯，喂，其實 你嗱，即系呢一段日子咧，我就请啲嘉宾上嚟都会讲下呢啲所谓逆境自强嘅故事。嗰段日子算对你嚟讲系咪一个逆境嘅日子咧？算唔算？ 其实都系嘅，因为头先讲话即系譬如之前做咗几部戏啊，都好得心应手啊，咁又突然间加你几倍人工咁，咁然之后突然间你去到一个位又即系好辛苦，即系做极都好似达唔到大家要求，然之后。嗰、那個工作壓力又好大啦，同埋你好似睇唔到嗰個盡頭喺邊度，即係究竟幾時先過咗可以過到呢一關呢？咁但係即係只能夠每日係即係話俾自己聽，要做好即係做好嗰啲 order， 或者做好後面啲嘢。如果唔係，即係你可能連呢個機會都冇㗎啦。咁啊，即係我都唔知當時 你冇諗過轉行嘅， 其實唔知可以。即系冇谂过，即系我唔知可以做得啲乜嘢当时，但系即系都系仲系觉得自己好多嘢唔识啦。咁其实虽然辛苦，但系你喺里边睇到好多好大嘅乐趣嘅，即系你睇到电影系一回咩嘅事，因为啲咁靓嘅画面，啲咁好嘅演员，咁好嘅导演， 系咯， 咁好嘅摄影师。 你咁样，即系如果你咁讲咧，我谂而家咧，即系所有啊，任何一个即系对于电影行业有兴趣嘅朋友，就话喂，而家俾你六年你。入嚟跟三部戏，跟王家卫，全部都一致肯定即刻掠繁荣嘅，系咪先？因为喂能够真系经历到一啲即系哇呢啲 classic 啊嘛， 系 啊，咁当然个中嘅滋味就唔系人人都明白啦， 系 咁啊，佢即系跟住就开始你自己嘅事业咯，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因为之后就有一个机会，张艾嘉， 哦，系咪心动啊？就 系啦，系啦，张艾嘉揾我做心动，咁就张导演又系好好人，张导演就好即系好 well prepared 啦，即系有晒完整剧本啦，然之后好清楚话俾你， 即系份剧本冻嘅， 想要乜嘢啦咁，咁同埋佢系好放手，即系好对你好有信心，即系虽然我当时都系新人，我唔知点解即系。好似都系阿叔介紹定系點樣？即係總之佢就揾咗我幫手做，咁就又去翻一個好得心應手嘅。 哦，就係咁樣啦。 係啊， 即係你中意做嘅每一樣嘢，阿張姐都好喜歡啦。 即係可能個溝通又幾好，同埋成個團隊個氣氛都好好嘅。即係有時係嗰個氣氛係即係會影響到，即係有時。我哋叫咩啊？越窮越見鬼啊！即係你越錯咧，就越錯多，越鬧你越錯嘅。即係你，但係越開心咧，越即係我哋開心做咧，就係成日都有好結果多啲。 跟住就，所以咧，後來大家就認識咗呢一位，即係喺我記得心動應該係99年啦。 係啊， 99年就呢二十幾年之後，大家就經常都會聽到文念中呢個名啦。多谢你拣呢首歌，我好耐冇听过，我好中意呢一首歌。一阵间咧，问一问 Manson 啊，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啊。 明天流走于今天叫昨天，留低天空这旧照片，满天数遍，如见证过去千百年。 来年来年来去这之前。若是掠过眼前，你会多惘然？流年流年流失多少片？那天相见，那天不见。 跟宇宙计时，只眼静止。如一时，还可。为今次，浮光如星星，伸手借的光，行走不止千岁的光。 来年来年来到你面前， 节的倒转，忙乱忙乱忙却了睡眠，似春可以，似秋可以，跟宇宙计时，只能静止，如一时还可以。新意跟宇宙计时，只能静止，如一时还可以，相对论友谊，未来和历史，如相似无新意，如真挚为今次， 陈慧琳加埋许志安，歌名叫做《光年》啊，点解拣呢一首歌啊？ 我记得当年系张淑平老师帮林奕华做 《行雷闪电》啊，呢个舞台剧系啦。 咁我睇嘅时候好中意呢个剧啦，同埋好中意入边嘅场景啊、服装啊。咁但系呢首歌一出咧，就觉得好夹啊，所有嘢都即系同埋啲歌词都好写得好好，咁所以好中意只歌。 系啊，哇！呢首歌我好耐冇听过，我记得当年咧就应该系因为好似音乐咧就所有都系雷颂德搞嘅，咁我就因为雷颂德。即係個名字咧，當時我就留意咗呢張生槍，咁入邊佢有好多好得意嘅配樂啊等等咧，就喺只碟當中嘅，咁啊起碼有廿年咧冇播過呢首歌。 其實好少人播呢只歌 嘅。係啊，好經典嘅一個舞台劇嚟㗎，我覺得係好特別嘅一件事嚟嘅。咁啊講到呢度先啦，一陣間咧即係啱啱講到啊 Manson 咧就成為咗好啦自己擔大旗嘅美術指導啦。咁啊究竟啊點樣再經歷往後嘅日子，同埋點解會做埋導演咧？咁一陣間再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强积金受托人宏理一份内部文件提到，在审视以永久离港为由申索强积金方面 ，BNO 签证可以获接纳为证明文件，但需要视乎当时的移民政策。强积金是积金局发表声明，表示鉴于政府早前已经公布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强积金计划成员不能够依赖 BNO 护照或者是其相关的签证作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的证据。宏理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会依循业界惯例和监管要求，以处理成员以永久离港为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的申请，亦都会遵从积金局最新厘清的指引。据了解，新一期绿置居将会推售超过2000个钻石山启转院单位，折扣率五成，预计售价由118万至385万不等，平均实用面积尺价7390元。五月接受申请。房委会将会同时出售青衣青富苑和柴湾叠翠苑500多个货尾单位，以及8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给绿表人士。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由于启转苑位置和条件较好，相信会受申请人欢迎。一名58岁男子寻日到飞鹅山行山之后失踪，今日中午被救援人员发现，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送院嘅时候昏迷，之后证实死亡。事主嘅太太寻晚报案，话丈夫寻日朝早离开小西湾嘅单位之后失踪，消防、民安队等派员到飞鹅山搜救，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直升机搜查。 教宗方济各回顾早前的伊拉克访问行程，说武器制造商和贩运武器的不法之徒向恐怖分子兜售武器，他谴责有关的行为。对于今次到访伊拉克，方济各说自己心存感激，形容不论对天主教徒亦或是穆斯林来讲，都是当地经历多年战乱和恐怖活动并饱受疫情冲击之后一次代表希望的信号。方济各又说，伊拉克民众有和平生活的权利，亦都有权利挽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尊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和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维清， 北京有招炳恒。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西杰啊，生命影响生命呢六个字在大气候来讲会不会严肃了一点呢？ 带小朋友行山执垃圾，感动自己班伙计主动投入环保生活，瑞文你觉得好严肃咩？ 直头励志都爆、啊。 今个星期我请来了环保素人 Wendy 现身说法。 咦，咁啱嘅，我都请来了一位小学校长，倾下佢点样由自身出发，将环境教育带入校园，真系心有灵犀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好，晚上时间9:36，咁今晚咧喺首尔流程当中咧就有文念中先生喺度啦 ，Man 神。咁头先咧就讲到你入咗行啦，心动啦，自己就开始即系独挑大梁啦。咁往后就头先咪后讲啦，我谂你都大大话话都搞咗60-70部戏嘅美术指导啦。 我要数下先，因为近年有一啲系净系做服装嘅，就冇做美术咁咯。即系有啲可能个 scale 大啲，可能即系要专心啲，净系比较做服装造型啊。 咁啊，点解今日揾你上嚟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啊，即系我今日咧就即系睇咗你嘅，特别第一部執導啊，第一部執導 系 嘛？咁啊，我就因为咧，我哋就唔系成日都叫做联，即系我哋嗰个组员咧，就唔系成日都 update 大家我哋嘅动向嘅。咁我早一轮咧就睇到啊，咦 ，Ben Sir 做咗导演喎，原来。咁我以为你系即系拍戏啦，走去。咁而家原来唔系，你系拍另一个导演嘅纪录片。咁嗰個仲要係許安華喎，咁啊咦呢單嘢有趣喎，咁樣咁啊，終於就睇咗啦。咁其實咧，我係覺得啊，即係好有心啊呢件事。嗱，首先我第一樣嘢就想問你，嗱，你第一次做導演啦，咪點解你會有呢個念頭要拍許安華嘅紀錄片先？ 其實都係，我諗係 同當日嗰張佢抌嘢嗰個電話有冇關係㗎？ 冇啊，但係我諗都係有個緣分喺度嘅。 咁我拍完心动之后啦，咁就心动好彩攞咗金像奖，即係最佳美术。咁可能因为咁呢，咁去到演拍男人40嘅时候就搵咗我做。 你有冇同佢讲返你哋代货嗰阵我俾咗个电话你㗎？你 有 讲嘅，佢点讲啊？ 我諗佢都应该话礼手抌咗嗰两字。咁就所以有机会好好彩，就男人40嗰阵时第一次同许导演合作，咁就之后一路都识咗啦。咁就完咗之后都有 keep 住约饮咖啡啊，或者睇戏啊，睇舞台剧咁。咁同埋一路都仲有第二啲合作机会嘅，即係中间我哋仲做咗 明月几时有啊， 明月 几时 有啊，桃姐啊， 系桃姐，系 黄金时代啊。咁即係一路都好欣赏许导演嘅为人啦，即系佢对电影嗰种投入，同埋佢即系拍电影嗰个初心，即系我觉得即系女导演已经唔多，仲即系喺香港咁多导演里边，咁然之后佢仲系一位咁重要嘅导演，咁然之后因为咁多次合作啦，咁喺个过程里边，即系好欣赏导演嘅即系工作态度啊，咁同埋譬如导演嘅一啲 background 啦，即係当时我记得睇客途秋痕呢，就知道客途秋痕係佢半自转式嘅戏嚟嘅。咁然之后就里面係讲到导演一啲嘅即係佢嘅 妈妈 嗰啲对我嚟讲都係好特别嘅。咁然之后同好多年轻嘅电影人或者观众啊，咁好多人都唔认识佢导演以前嘅作品，或者对到许导演原来都唔系好认识嘅，咁我觉得都好值得将许导演嘅故事讲俾更加多人知道咁样。咁然之后嗰段时间咧，因为工作关系咧，我同两个女同事就比较熟啦，咁就大家都好多讨论嘅，咁即係好多電影交流，咁就睇咗好多紀錄片嗰陣時，咁尤其是係電影人嘅紀錄片，譬如李平斌嘅《乘著光影旅行》啊，大陸解張柯導演啊，即係好多唔同地區嘅導演電影人嘅紀錄片，咁但係香港點解咁少咧？我哋喺度傾，咁然之後就係我啲同事就鼓勵我去，不如你拍啦咁。咁当时都好犹豫嘅自己，咁但係然之后就觉得与其不断喺度问点解冇，咁点解自己唔做呢， 咁於是乎就开始去搞啦。 係呀，於是乎就 你使乜先得到导演嘅同意， 因为嗰时係拍緊明月几时有嘅，咁就喺咁就嗰晚拍完收工返就 send 个 message 俾导演，就话好想拍你嘅纪录片啦。咁唔知可唔可以呢，咁佢答应承咗嘅。咁不过 使乜说服㗎当中。 唔使，佢即刻复返嚟话你咪拍囉，你唔驚你唔驚拍完冇人睇你咪拍囉。咁 嗰陣時係2016年，哇，五年前嘅 係啊。咁我最近睇翻許導演有啲訪問先知，原來佢都後悔嘅，其實係啊，佢即係佢以為我係拍啲好嗰啲短片啊，或者啲即係十零分鐘嗰啲，佢冇諗過原來我係即係真係拍一套長片。 喂，同埋好多嘢嘅喎，嗱，你又去佢屋企做訪問啊，你又揾埋佢啲家姐啊，阿哥定細佬嗰個 妹啊， 唔係對唔住，阿妹啊，同埋嗰個是阿哥定细佬， 细佬 啊，即系揾晒啲家人啊，佢妈妈啊，跟住周围就仲有好多侧边同佢合作过嘅人等等咧。咁你又揾佢系喺个戏院度做访问，即系好多嘢嘅。你唔系就咁嗰部机跟住咁简单噶嘛？ 都个过程好漫长嘅，头尾都拍摄都三年几啦，咁再加埋剪接都剪咗成八九个月嘅，其实咁所以都成四年嘅。但你即系纪录片嚟讲，你话长又唔系真系好长，你话短咁，当然即系又唔算好短咁咯。但系成个过程里边都系即系我自己学到好多嘢，因为我其实之前我系做美术噶嘛。咁但系即系真系你要去做一个纪录片，原来即系入边我所唔识嘅嘢实在太多啦，太多。咁即系都系一路学，一路做一路学咁啦。 系咁你自己揸埋机咯。 有自己揸埋機，因為咧我都幾想，譬如喺一啲訪問過程裏面咧，我唔係好想有一隊 crew 喺度訪問，即係我唔想許導演對住一啲唔識嘅人講一啲比較 即心底话， 心底话，即系咁，我哋都系一个三个人创作小组啦。即系我另外两位同事，一个叫潘潘，一个叫 Eva。咁我哋都系轮流揸机啊、收音啊、打灯啊。 哎呀， 即系咁但系因为佢两个同许导演都好熟嘅，咁变咗我哋喺屋企访问嗰啲，都系全部好似即系朋友，自己朋友倾偈咁倾嘅。就 佢又挨晒喺 sofa 啊，咁样咧。 即系我就唔系好想，即系佢对住一啲唔识嘅 cameraman 啊，或者灯光师啊、收音师咁去。之后再讲咁，即系我想成件事系close 啲咁样咯。 系 咁到后嚟拍完之后，其实嗰、那个剪片嘅过程都好漫长，因为素材实在太多啦。我访问大概即系除咗拍摄许导演之外啦，咁访问大概访问咗30多位嘉宾咁。 哇，好劲啊！嗰啲阵容 系啊，咁有啲好彩，因为系我工作上而遇到啦。咁、但系有啲都系特登访问嘅，即系譬如我哋有跟许导演去台湾做，佢当年做金马奖评审主席。咁你去到台湾，梗系访问一啲即系台湾 导演啦， 系啊，同佢合作过嘅人啦，同埋。即係有份量啲嘅人，咁點解揀侯導演呢？因為即係當然佢係好有份量嘅台灣導演啦。咁然之後，其實因為佢哋阿 N 講翻佢哋年輕嘅時候咧，曾經有幾次咧，即係香港國際電影節，咁一班中港台導演嚟香港，咁大家係。即係完咗一啲電影節活動之後，都係通宵達旦咁傾電影啊、飲酒啊、傾偈啊，咁即係對電影有好多抱負啊，有好多分享啊，咁都係一個美好嘅年代嚟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值得分享嘅。不過好笑嘅，即係你頭先講呢啲即係好多訪問嘅嘢啦。咁但係反而好多人睇完咧，第一個感覺出嚟同我講第一句就話。喂，你个戏原来唔闷噶，原来几好笑噶，咁即系 我觉得好好睇， 我唔知点样甩咗呢阵味嘅，即系一般观众都系觉得，喂，纪录片就系闷噶啦，系嘛？ 哦，纪录片就系、是、嗱，即系咧，我自己觉得啦，首先咧，许鞍华系一位好。即係香港人嘅導演啦，因為首先佢又攞終身成就獎啦，即係好即係國際級嘅導演，呢個唔需要置疑嘅。即係我覺得好睇嘅，有啲感動嘅地方就係、是，佢其實咧佢啲成長背景咧，即係都係一啲香港人好易明嘅嘢嘅，即係住模範村啊，跟住喺個譬如佢早期喺香港電台拍《獅子山下》跟住喺個片場度用香港人最慣常嗰種即係快靚正。咁嘅罅缝当中去生存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其实大家都好明嘅，而佢咪就系嗰个企得喺度嗰个咯。咁呢个咧，我系好感动，同埋其实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觉得啊，呢啲嘅殿堂级嘅人物咧，咁佢梗系咧，即系可能系咪有啲古灵精怪或者生活咧就别树一格，佢唔就佢唔系噶嘛，佢只系屋企有只猫， 好贴近， 好 贴 近啦、 啊， 又佢都会饮茶，亦都要照顾一位年老嘅妈妈啊，咁佢都系挨喺 sofa 度同你讲真心话。 呢种即系。佢距離我哋生活嗰種近咧，即係唔係淨係香港人有共鳴喎？我哋個戲咧，好彩啦，即係11月嘅時候去咗台灣金馬影展就放咗3場啦。咁啲觀眾啲反應好好喎，即係佢喺入邊，即係啲工作人員心裏話翻俾我聽，即係佢話現場啲笑聲咧係多過睇喜劇嘅， 係 啊，即係 同埋你捕捉阿 N 導演嗰啲。 因 为嗰啲真性情啊， 因为佢实在太可爱啦。即系当然我唔系特登即系做剪到个戏好似喜剧咁啦，即系我以为我系尽量好中性咁去报道，即系唔系去讲许导演嘅故仔咁，但我冇谂到即系大家啲反应，即系睇嘅反应系。即係有咁多唔同嘅反應，因為除咗笑之外，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啊，喊到口罩都濕曬。咁、都呢啲都唔係我原先即係諗住，即係 你係最原先即係諗住留個記錄。 我係諗住即係第一我覺得即係許導演嘅頭先講啦，即係佢嘅處事態度啊，佢拍電影嘅初心，因為我好想即係俾新嘅即係入新嘅電影人或者年輕觀眾可以知道啦，咁同埋即係我哋喺講緊許導演成長嘅故仔嘅時候，其實都係講緊香港電影成長， 甚至乎都係香港個轉變啊， 因為 等等 你係佢其實係新浪潮導演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導演啦，咁你其實睇緊佢嘅電影嘅成長，完全係睇緊香港電影嘅成長。然之後你睇緊去啲戲嘅內容，你都睇到香港好多轉變啦。咁呢啲嘢都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咁都係呢啲都係我想即係留低嘅一啲即係 俾觀眾可以知道嘅，即係好似留低一啲嘢咁啦。因為原來呢啲嘢我哋講出嚟，好似都知啦。咁但係原來真係好多後生觀眾係未睇過許導演嘅戲嘅，對許導演真係唔係好熟悉嘅。咁我希望睇完呢部戲咧，第一依家我覺得達到咧，起碼就係每即係大部分觀眾睇完都話啊，佢真係好可愛，即係起碼會對許導演有更加多嘅喜愛啦。咁第二就係、是、由我聽到都有唔少觀眾話啊，我好想睇翻曬佢之前嘅戲。咁啱啦，其實你對佢唔熟悉唔緊要，你睇完呢部戲，你對佢有興趣。你去睇翻一啲佢之前嘅作品，對佢更加多認識。 呢個啱嘅，即係我細個睇《投奔怒海》咧，我就或者胡月的故事咧，我完全唔明噶嘛。即係嗰陣時，喂，講緊十歲八歲，咁我點明一啲咁沉重嘅嘢咧？話船民啊，即係越南船民嘅故事啊，難民啊，即係呢啲好深啊，對我哋嚟講，或者客途秋恨，我一聽到個名字，哇嚇，已經好似係嗰啲唔知咩粵曲定係嗰啲古歌嚟嘅喎，即係我就已經。惊咗嘅细个，咁但系咧今日咧，即系我睇完阿 N 导演嘅，咦？哦，原来入边好多嘢咧都系同佢自己本人息息相关啦、 啊， 或者佢见到当时嘅香港，咁我哋谂起越南船民就不漏洞拉啦吓，咁但系原来咧佢就拍咗当时嗰啲嘢出嚟啦。 我觉得尤其是依家即系成个社会同埋个时代转变得咁快咧，即系有啲嘢系真系应该值得留低就。如果可以留低就好啦。咁呢個，我覺得呢個片大家睇完都可以揾到一啲嘢嘅。 係，同埋有一樣嘢咧，好感即係好有感動。即係你覺得好啱，其實咧就我唔敢講即係咪每一個人都有咁嘅諗法啦。咁但我作為一個都係新入行嘅導演咧，我睇完之後有啲慚愧嘅。即係其中有一個咧，好記得佢就話咧，即係許安華咧，就可能係香港行得路最多嘅導演，可能係咁，因為咧佢咧就成日周街行嘅，咁除咗周街行就係揾景啦，你24小時都揾緊景啦，咁同埋佢真係去留意成個城市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好熱愛香港啦，或者係好好本土啦、香港有好多文化啦，咁你都有講，即係喺個戲入邊啊，導演都有講啊，究竟香港嘅文化係乜嘢咧？因為即係你殖民地時代留低嘅建築物，咁就其實好似係我哋。 其實佢係提出咗一啲提問。 冇錯啦，係啦，咁呢啲咧啊，我覺得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即係當我哋成日都講香港人，或者你話啊，我睇香港好想好想佢，我哋對香港有幾熟悉咧？即係我哋有冇好多嘅街道你見過未咧？好多嘅景緻你見過未咧？咁而啊，許導演就係佢真係去行去揾去，然後去感受，然後將佢嘅嘢咧就擺翻落佢嘅電影。 同埋你睇見即係話佢嘅成長到佢長大到佢即係依家仍然即係佢攞咗終身成就獎，仲喺個台上邊，即係話希望同香港人一齊分享呢份榮耀啦。然之後即係仲希望可以翻嚟幫更加多嘅年輕人啊，佢哋將來都有機會。攞呢一份榮耀， 我跟留低張紙同電話俾你得唔得？你幫 pass 俾佢。 我覺得呢樣嘢係對即係此時此刻啦，對大家，即係對，尤其是我哋仲喺電影行業裏邊，即係奮鬥緊、工作緊嘅人，係有好大嘅鼓舞嘅。 嗯，同埋係一個好嘅學習嘅對象。我諗即係勤力呢樣嘢係即係俾我好大嘅，即係話哇！我可能我覺得我已經好忙啦。咁但系发现，哇！佢嗰种勤力系，哇！即系你即觉得系铁人嚟噶嘛？咁原来仲要咧，就系嗰个坚持，即系佢拍咗几廿年电影，嗱，即系佢有权系坐喺度， 冇放弃过。 即系佢坐喺度，佢有权系，你帮我阿 man， 你帮我搵呢啲乜啦？佢唔系噶，佢会自己 系啊，亲力亲为噶， 亲力亲为。同埋咧，佢系嗰啲仍然喺个片场度孭住个袋，周围走嚟走去，周围掟嗰啲。 佢系我哋睇景咧，行得最快系佢嘅，即系快过晒我哋。都唔明点佢啲精力喺边度嚟嘅？即系当然，即系。年紀大咗可能會攰得快啲啦，但係即係佢一拍戲嘅時候咧，即係好似著咗魔打咁樣 嘅。係，咁即係嗱，詳細嘅嘢我哋就唔好劇透咁多啦。呢個大家可以即係去觀摩下。咁我覺得係即係好值得推介嘅，因為就係講緊係一個好香港土生土長嘅一個，亦都好有心對香港嘅文化或者即係所有嘢佢認識，其實佢好有體會嘅一個導演，佢嘅成個故事，即係由佢細個講到今日。咁啊，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啊，大家作為香港人又好啦，或者香港電影嘅支持者又好啦，或者好中意香港電影，大家好值得去睇下。許安華導演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可愛嘅人咧？我覺得好值得睇嘅。好，聽翻首歌先，一間仲有少少時間，繼續同阿 Man 神傾偈啊。 永遠有一個吻未償，有些燭光未燃亮。若愛太苦要落糖，吉他斷線亦無恙。漆黑心魂。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若要错失永不能收，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 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候。 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说不再听情歌，不想再经历这漩涡。假使抱住你拳头，到底也没法牵手。 就是为了追求一时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扼杀，没法承受。 永远有不妥协伤口，有些口是不放手。 若你太刻意淡忘， Don't you just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最好的尚未来临。 这个名字真的好了，即是在今日呢，作为在尾声跟 Manson 聊得那么开心，又即是讲到许鞍华导演那阵呢，即是大家我想很多人啦，即是听到这几日啲戏院又即是结业啊，即是讲到香港的电影业呢，大家就已经即是唉即是好唏嘘啦。咁究竟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定係对乜嘢，即是你作为一位你又睇住香港电影， 我觉得先要有盼望先嘅，即是最好係一定会来临嘅，即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好嘅心态去即係有个希望摆喺前面，然之后即係向住个希望嚟到去大家做好自己啦。 嗯，你见到咁多即係应该咁讲啦，我諗呢个年代呢就艰难啦，一定係艰难㗎啦，即係好多氛围嘅影响下啦。但呢我又见到譬如又有一班新嘅年轻嘅导演出咗嚟。 係啊，我其实觉得呢家新导演嘅即係可以參與嘅機會，好似仲多過，即係仲多過所謂電影業好興旺嗰個時候，係咪？呢幾年係咪多咗好多啲？雖然係可能細啲嘅製作啦，但係即係年輕導演好似多咗機會去講佢哋想講嘅題材啊。譬如呢幾年又多咗我哋見到有即好似由一念無名開始啦， 即係人啦，短五步啊， 嚟緊又有好多 一秒拳王啊，即係好多呢類型，即係香港 即係我知道仲有好多新導演拍咗或者拍緊嘅一啲戲係嚟緊嘅，咁而呢個情況好似反而真係喺商業主流戲未衰落之前，好似冇乜。反而唔係咁樣樣，所以你話電影係咪死咧？定係佢係轉咗另一個模式，或者另一個即係個主流冇咗，就分咗好多支流，咁係咪死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即係有唔同嘅睇法。 喂，嗱，你啊身為局中人咧，即係你會點樣或者咁講啦，你會。即係畢竟而家你已經係一個大師級嘅，或者資深啦，資深啦。好啦，你會俾啲咩建議？啲導演即係或者新入行嘅導演，即係點樣去繼續有呢個盼望咧？ 我其實都係新導演， 係喎。 我覺得即係你先搞清楚自己想講乜嘢先咯，即係好多人，譬如啊，点解你即係会揀个纪录片嚟拍嘅，就拍揀许鞍华咧？咁我想讲，我唔係 即係我唔係話啊，因為我想做導演，做咩好咧？不如拍紀錄片啦。然之後拍邊個咧？不如拍許鞍華，即係完全調轉曬個思緒。 而係你好有感動，想拍佢，所以就拍啦。 所以即係唔好話為咗想做導演而做導演，你應該係有一個故仔，或者你有一個 message 喺手，你好想講嘅，好想透過電影或者呢個故事去話俾人聽你想講嘅嘢。咁你先至會成功嘛？ 係，喂，咁啊好啦。另一樣嘢啦，應該叫謝你把口講，因為我講嘅好似唔係幾好。咁你有啲咩説話想同香港嘅觀眾講？肯定而家聽緊收音機嘅，最緊係觀眾比導演多噶啦。 我喺呢刻梗係想盡量叫人入場睇，好好拍電影，唔好放棄戲院啦。即係當然喺即係依家嗰個社會時代同埋個科技啦，大家好多以為好多電影或者有啲觀影經驗可以喺屋企個電腦或者熒光幕睇， 或者手機添， 就算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即係我覺得喺電影院睇電影嗰個感覺係，即係暫時係仲係無法取代嘅。係 啊， 即係嗰種好多人同你一齊笑，好多人同你一齊傷心嗰種感覺咧，即係我覺得同喺屋企自己一兩個人喺度睇個 mon 係即係完全唔同，同埋嗰個畫面帶來嗰、那個震撼嘅效果真係唔一樣，所以我希望觀眾真係唔好放棄入戲院睇戲啦。 係，同埋唔好放棄香港電影咯。 係， 因為即係能講廣東話嘅電影咧，就只係我覺得啊，即係香港人先會拍到啦，我相信啦，即係香港當然即係其他地方都有機會會拍一套廣東話電影，咁但係即係講翻自己語言嘅戲咧，就只會係自己人先拍到嘅啫。咁包括題材啊、語言啊、社會氛圍啊等等嘅，咁大家即係唔好放棄呢一個我哋自己專屬嘅產品咯。 係啊，尤其是頭先講啦，即係。同埋係入戲院睇 咯，係因為我早幾日先分享翻啊，即係戲院結業咧，就大家好唏噓嘅，因為我係譬如你知而家好多嗰啲即係復修版噶嘛，包括咗黃家衞導演好多戲都有啲修復版咁樣，咁就靚啲。咁我係會專登入翻場嘅，就因為喂嗰即係戲係拍喺俾大幕睇噶嘛， 嗰個觀影經驗係完全 係啊，即係佢真係放到你幾十個你咁大嘅嗰、那個就係、是。導演拍戲嘅初衷嚟噶嘛，咁所以即係真係希望大家多啲入翻戲院。雖然疫情咁，大家就明啦，即係咁，但係電影咪就係已經放喺大銀幕睇噶咯。喂，多謝你啊 ，Mansa， 多謝多謝。 今日其實仲好多嘢想問嘅，因為你拍咗咁多戲，中間應該仲有好多個鐘嘅甜酸苦辣啦。咁啊， 有 機會再同你分享啦。多謝文念莊先生， 多謝 大家繼續加油啊！好，咁啊，希望你嘅電影亦都繼續大賣啦嚇。 拜拜。